第132集，赵斌笑着说：“ 都准备好了，今天晚上简单吃一点，吃火锅，你也不用费心费力的做一大堆菜了。你睡觉的时候我都把菜洗好了，肉也都切好了，准备下去烫就行。饿不饿？要不要现在就煮上吃？火锅可以慢慢烫慢慢吃。” 罗明瑶听得甜滋滋的：“ 我已经饿过了，好像没什么感觉了。哦，对了。”前天大年三十儿，我做了点小饼干，赵老师你等我一会儿，我去泡两杯咖啡来。 说着就去厨房冲速溶咖啡端饼干了。两个人喝着咖啡吃着饼干，一起补看春晚。即使春晚也避不开新冠肺炎疫情的话题，赵斌听着电视里激情慷慨的朗诵，忍不住对罗明瑶说道：“ 瑶瑶，疫情可能还会进展，后面我是说如果有可能，当然我们急诊科抽调出去人的可能性不大，本来就很忙，但是如果有可能还要继续报名支援湖北，我也想报名去。” 罗明瑶愣住了，这不是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和赵斌的不同。赵斌和李盼秋更像真正的医生，他们有极强的责任心，在这样疫情灾难面前无畏英勇，他们不会缚手束脚地为过往经历胆战心惊，在每一次面对疾病的时候，他们都可以放下心结，抛开阴影，直面困难。他却不一样，在医生的路上他总是如履薄冰，总是害怕犯错，这种战战兢兢的心境已经开始让他变得麻木。在疫情烧到眼前的时候，罗明瑶的焦虑更多是为了在此情况下产生的新的规则制度，而不是疫情本身对人的伤害。从疫情开始，他就没有想过要投身前线，他觉得轮不到自己，他也没有心理准备会直面病毒。而现在，赵斌把这件事提了出来，罗明瑶呆呆地看着他，无法回应。他应该慷慨地对赵斌说你去吧，还是激情地说我陪你一起？他觉得两样他都做不到，他终究只是个自私平庸的人，他不想让最亲近的人涉险，他也不认为自己有能力迎上疫情一线。 怎么了？ 赵斌转过头来看他。 没什么。 罗明瑶低着头看着自己手中的咖啡杯。 我就是觉得还是有点害怕了。赵老师，你不害怕吗？ 有点吧。从目前的数据来看，病毒传染性还有致病性都很强，但是我跟李盼秋可能的想法差不多，也许就这一次是该我们上了。怕有什么用？医生要怕东西太多了，生命就是战场，站在这里就是战斗。 罗明瑶嗯了一声，没再说话。晚饭时间，他们把电饭煲搬上饭桌，煮上火锅，调了一部电影出来，一边看一边吃。两个人都不太能吃辣，火锅底料只加了一半进去，还是吃得脸通红，鼻涕直流。电饭煲炖的红汤沸腾着，翻起阵阵红油浪花，花椒红辣椒在汤面浮动，阵阵热气带着香辣味散开来，锅里挤满了各种肉菜，筷子一捞就是满满的荤，虽然只是两个人吃也显得热闹，再加上一杯可乐滋味更棒。饭桌上，赵斌还记得李盼秋嘱咐的帮忙照顾着迟燕婷，便发了短信过去问候，得知他人和父母在家没去哪儿，放宽了心。两个人又交流了一下李盼秋的近况。李盼秋是心内科医生，当然不是去那边帮忙处理肺炎病人，目前武汉处在医疗资源极度短缺的状态下，很多医疗工作人员有感染症状或已经密切接触需要隔离，各个科室都面临人员空缺，需要更多医生来处理非新冠肺炎病人。援鄂的医疗队除了呼吸科传染科医生，都考虑到了那边其他冬季高发疾病需要，心内科、神经内科等科室医生都在队伍中有配备。目前李盼秋已经在武汉开始工作，负责填补心内科的巨大空缺。 冬天本来就是心衰冠心病高发的季节，加上疫情影响，很多人情绪波动也推动了病情进展。心内科病房人满为患，门诊量依然很大。李盼秋和同事都住在定点对口支援的医院附近宾馆里面，每天出入宾馆都要消毒测体温。他们已经自行在房间里设置了隔离清洗区域，每天出入都严格按照清洁区、污染区标准给自己洗手消毒。赵斌就这一点安慰池燕婷， 不是接触感染病人，风险相对比较小。 虽然很忙，但从微信消息来看，李盼秋的精神状态还不错。李盼秋发消息， 可能是在疫情期间吧，病人对医生的依从性、尊重程度都提升了，现在就有点在国外那时候的感觉了。你说什么，病人会认真的听，做了事情呢，病人会对你说谢谢。这个时候，病人不会再觉得我们是来骗钱骗检查的，他们终于觉得我们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。 池燕婷发消息， 我劝他不要这么乐观，过了这几天人就好了，伤疤忘了痛，疫情结束，你们医生还是那个地位。 赵斌在微信里说， 03年非典的时候就知道了，这次跟非典没什么区别，不管别人怎么对待我们，医生从来都没有退缩过。我们心里面骂过这个时代，骂过这个社会体制，骂过人的素质还有物质，但是需要医生的时候，该上还是会继续冲上去。 罗明瑶的手机也在不停震动，他的小群里面铁三角各自发出新年祝福。 珍姐、小明，国内疫情现在怎么样了？我在国外看着全是负面报道，我是担心的不行，恨不得飞回来。 朱珍珍今天显然没上班，发的消息也不少。 哼，担心你这时候才发消息。 朱珍珍习惯性对他。黄博怀发消息， 天地良心啊珍姐，我一有消息就在群里说了的，那时候你们还不信我，这几天我没发消息那是实验忙，我和你们又有时差。 朱珍珍过了会儿才回， 反正现在到处都紧张，情况确实严重，我们医院也抽调人去武汉支援了，最近还在报名志愿去武汉呢，我也报了。 黄博怀立刻迎合， 英雄啊珍姐。 哼，估计是去不了，才上临床半年，水平都不过关，但是态度还是要表出来。 罗明瑶也发了一条， 李盼秋老师去了，大年三十过去的。 三个人讨论了一会儿疫情，朱珍珍说， 哎，黄博，你也是要千万注意，据说从武汉去到国外的也不少，国外陆续出现确诊病例，你注意戴上口罩。 别说了， 黄博怀无奈说， 出门戴口罩都要被歧视的，尤其是黄皮肤的，你们没看新闻，美国人甚至有打戴口罩的亚裔，前几天有个城市，一个韩国人好像当街被刀捅了。 那你们怎么办啊？ 罗明瑶担忧地说。朱珍珍也有些惊讶， 我是看到过美国那边歧视很严重，甚至有暴力行为，但是你们是医学院呀，大家都是懂的人，不至于这么不讲道理吧。 学校里还好，学校里没有什么过激行为，但是除了我们中国和日本学生也没人戴口罩，其他人只是理解而已，现在出去买东西都不敢戴口罩，他们的想法是口罩是防止病毒出来的，所以是生病了才戴口罩，避免传染其他人，正常人不用戴，戴了也没用。我只有出门尽量不坐交通工具，避免到人群密集地方。 我觉得都不要放松警惕吧，你最好再多买点东西在家囤着，一来减少外出次数，二来万一你们那边也出什么问题，至少家里有存粮。 是的，我爸都给我打了钱来，让我多买点东西放家里。 聊完微信，赵斌和罗明瑶早早入睡了。